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所谓这个平均分配财富的问题呢，环球时报的主笔胡锡进呢、就今日发表一篇措辞非常之都几凌厉的文章。咁呢就令见呢件事呢就似乎有少少急转直下的意思。係咪咁不如请冯志正之郎呢同我哋解说一下，因为呢一轮呢真係嗰个上面呢啲经济同政治气候呢嗰个反复呢係好犀利。都亦都可以讲相当之骑呢。 是啊，而呢篇文章呢其实虽然是一篇署名的评论式文章，但你都知道呢内地的一些报纸呢其实不容易随便刊登一些个人的评论的。而呢篇文章呢不单止在人民网出现过啦，亦都在十几个官媒底下呢都传播过。而题目呢就是那个深刻的革命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咁所以呢一篇咁嘅文章呢其实一开始大家讲完之后呢，连好多香港嘅市民啦，甚至乎海外对于中国嘅概念嘅投资者呢，都係开始会质疑緊一个问题，就係咪一啲我哋过去嘅资本主义制度，又或者理解一个呢个中国慢慢开始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开放又或者自由啊，比较经济领域上比较改革开放嘅嘢呢，真係要一个大嘅变革。咁但係胡锡进呢今日就喺佢嘅微信嗰度呢就特登写了一篇，就是讲明了近日读了一篇文章宣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革命呢正在进行。我认为该文对于形势呢做了一个不准确的描述，使用了一些夸张的语言，背离了国家的大政方向，造成了误导。那么对于近期一些出台的市场监察的措施的误解和曲解，是来自于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深刻革命的设施。那所以呢他就说了，强化了呢就是胡锡进就说这些的做法呢都只不过是逐步上台的完善，而不是什么革命。整篇文章很长的，那我截录了出来一点。 其实呢两篇文章呢里面都有大量我哋成日呢喺度评论过呢、這个中国语文嗰啲呢非常之空泛抽象，同埋凭感觉呢各自去领会嗰种政治味道嘅词汇。 嗯， 係咪 例如改革啦、变革啦、大有大变革、细有细变革。而家胡锡进呢篇文章呢就係将佢吞单呢就变成为喂唔系变革嚟㗎，只不过呢系我哋讲緊不定嘅修正，大方针呢就一定会继续坚持。对于凡事对于国家监管措施嘅极端解读呢，大家都不要信。嗱，呢一个就系胡锡进嘅说法同解读啦。咁但系咦，听起上嚟同早两日嗰个说法又好似争好远。早两日我哋甚至乎见到连香港嘅麦美娟嘅立法会员咧，都讲到明就系我哋要重新反思小市场大政府， 同埋要唔要香港嘅资本主义制度啊？ 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几大嘅改革嚟嘅。咁但系听翻胡锡进咁讲，喂，而家内地系咪又谂住弹弓手左一步又右一步变化？ 好似反制裁法一样吓。 嗯， 喂，当初已经咧非常之热烈咁话要喺附件三引入香港。 系，连香港政府又话赞成，然后香港政府嘅所有官员咧都表示欢迎，准备好将呢个反制裁法咧就摆翻落去附件三，透过本地立法进行。点知去到反制裁法上到中央常委第一日，就同我哋讲咧，咦，我哋搁置咗嗰个议程，收翻，暂时唔讨论。咁啊，呢篇咁样嘅深刻改革嘅文章，系唔系又再一次收翻呢？嗱，暂时人民网仲揾到呢篇文章嘅，只不过系胡锡进咧就出咗嚟抨击一下。 嗱，呢一个佢抨击嘅，即系呢一个叫李光满都不知何许人啊嘅文章，佢里边嗰啲词汇啊，我哋探讨下佢个中文。这次变革将荡涤一切尘埃。嗱，你睇下，注意呢个动词叫荡涤。是非常之浪漫的、几乎是龚自珍这个清代的诗人，我劝天公就重抖擞，北区一革就降人才，又或者毛泽东所说， 四海翻腾云水路，五洲震荡就风雷激，是这个级数的语言来的。 是两只都是隔级数来的。 但你要将这个荡敌一切尘埃，将它置于要扫除一切害人从，全无敌，都是毛泽东的诗词句，放在红色中国的语言的框架里面呢，你在出面来看，荡敌一切尘埃，还以为在读着雪莱，或者美国诗人惠特曼 Walter Whitman 的诗，你觉得很浪漫，没事。但其实呢，在大陆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呢，特别是党员呢，他闻到一个非常之浓厚的暴力味道。我这次变革将荡敌一切尘埃，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咁啊，嗱，呢句嘢你点解读咧？如果话我有个股票上市，一上市，即系我嗰间公司真系好好前景，而咧吸引到亿万人即系买股票，咁啊一两日之间，我个股价超出日价几多几多倍，咁我系咪成为一夜暴富咧？喺理论上至少啊， 至少系 喺账面上系啊嘛。咁你呢句话，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市场天堂。 系 你到底唔准许玩嘅系乜嘢游戏到咩程度咧？ 系咪 IPO 上市唔俾超买咧？ 好啦，第三句，文化市场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好啦，我想请问你点样去定义咩叫娘炮明星？Okay? 用边个机制咧？ 唔系，系要几靓仔或者几白净，先至为之娘炮嚟。举例啊，香港嚟讲，25年前嘅黎明算唔算娘炮？ 咁阴公咯，你讲黎明都系嘅话，咁张国荣点算啊？ 系啦，30年前嘅张国荣算唔算香港嘅娘炮小鲜肉？ 仲有罗文嘅激光中咧？ 唔系罗文唔计啦，系嘛？因为佢落到嚟香港小鲜肉嘅时代，1968、69年。 激光中呢只歌都好娘炮。 唔系，我一就讲香港80年代张国荣， 系啊， 90年代嘅黎明，算唔算娘炮小鲜肉？ 哦， 咁佢哋行出嚟再歌再舞嘅时候，佢哋识得唱歌，识得跳舞，亦都咧喺香港咧系拥有大量嘅女 fans。 系， 咁咧如果你话，照呢一种咁嘅语言嘅标准咧，就如果而家大陆真系出现一个有张国荣同黎明呢啲咁嘅才艺嘅内涵同实力咧，因为佢个形象系娘炮，都不准演出，系咪？ 系，而且饭圈不能够管理，你见到谭咏麟同埋哥哥嘅粉丝又喺度闹， 所以咧， 张国荣又系， 喂，所以呢啲语言咧，全部系有重大嘅逻辑缺陷嘅，你娘炮个样系好似小鲜肉，但系有两种，一种系冇料嘅小鲜肉，净系纯靠搔首弄姿。我认为吴亦凡系属于呢一种，因为冇乜嘢本事，唱歌唔唱得，跳舞唔跳得，演技咧亦都冇。咁另一种咧系有演技或者歌舞才艺嘅真正实力嘅小鲜肉，系嘛？ 系。 喂，咁你而家唔系喎，你而家唔系话你呢句说话非常之简单喎。文化市场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你话呢啲嘢系咪即系 oversimplify？ 好啦，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点样定义崇拜西方文化？ 仲要个问题就系新闻有几何成为呢个文衰诶？ 咁我 问 你， 西方文化阵地， 全香港嘅报纸几十年来都有个要闻版。都话引述路透社、美联社嘅消息，而香港咧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当你睇报纸或者睇 CNN， 你会觉得只要新闻系由 BBC、CNN、路透社、纽约时报呢报出嚟咧，必定有一个好高嘅公信力。嗱，呢种系唔系对新闻舆论嘅西方文化嘅集体崇拜 ？OK。所以呢啲全部啊，呢啲系几系好空泛，同埋咧嗰个范围啊非常之广。跟住啊，嗱，好有诗意嘅呢几句，一定要红色回归、英雄回归、血性回归 啊！ 哇，你估咧，好似咧讲到呢几句咧，系好有 Mark 哥嗰套英雄本色啊，里边嗰个味道，吴宇森嗰套英雄本色。 但系三四隻字加埋都系空泛嘅。 同埋咧，加埋咧呢一扎咧，嗰啲嗰扎香港九十年八九十年啲警匪片啦。 嗯。 啊，咩《夕阳之歌》啊，咩嗰啲徐克啊， 嗯， 吴宇森嗰扎《喋血街头》啊，嗰啲个个镜头每一组嘅蒙太奇咧，都系红色回归、英雄回归同血性回归，系咪？ 嗯。 当阿妈哥喺地底变成泥嘅时候，吓、啊這個、呢个咧要喺街边要同李子雄开的士，然后俾李子雄掟啲银子落街，要你落地下，要你乞衣咁去执。 嗯， 我哋系咪睇到血液沸腾？但系最后当孖哥着件英雄干湿褛翻嚟，喺呢个杏花阁酒家，唔同嘅花盆，再一支又一支，砰一嘢，嗰个几下开枪， 嗯， 慢动作。是不是英雄回归同埋血色回归 好John Woo 啊。啱唔啱啊，你是香港人，你会即是纯粹有文学的语言，你联想到呢，但是大陆嗰啲唔系。 嗯。 因此我们需要治理一切文化乱象，一切文化乱象。 嗯。仲要 是边个去裁决。 地返咗而家系个乱象。 冇错啦。啱啊。我仲有好多嘢㗎。嗱，仲有呢个任务呢，即简直系不可能。建设鲜活、健康、阳光、强悍啊！嗱，叫强悍啊！以人民为本的文化， 嗯， 我们要打击资本市场上大资本操纵、平台垄断、通吃、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咁又点呢？未来要治理高房价、高医疗费、彻底铲平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 嗯， 哇，简直呢 系。 我唔知，喂，而家乜教育、医疗同住房 系座大山咧？ 喺大陆成为三座大山。 系， 我哋听到其实几廿年、十几年来， 嗯， 中国嘅经济系不嬲都一度向好噶嘛。 同埋嗰阵时讲起内地就开始有啲住房嘅供应啦，然后甚至乎咧，我哋要讲紧咧就系话我哋嘅教育系我哋咁多年 OECD 133个地区，中国成日攞第一噶。 我想请问啊，香港特首，原来咧根据呢篇文章咧，李光满呢篇文章喺大陆咧，佢个教育、医疗、住房系三座大山嚟嘅。 嗯， 咁请问呢三座大山系咪连大湾区都压埋咧？ 嗯， 喂，如果大湾区都有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咁唔系话你林郑特区政府宣传得咁好嘅噃？ 嗯， 系咪啊？ 系咪即系我哋内地嘅大个问题？近排好多香港人嘅投资者，又或者内地投资者要求香港嘅医生翻内地做医疗上市。咁我哋 话医疗上市系唔系啊？你系就呢一个大陆嘅医疗呢一座大山咧？ 系。 喺度贡献紧一啲咩？ 吓，系贡献紧佢话佢哋乱象啊，定系咩咧？甚至乎系 你系令到佢更加乱系嘛？ 定系调翻转咁讲，就系早两年我哋先知道阿林信潮医生突然间俾人叫咗翻上去咧，就开咗个上市公司医疗集团。 系啊， 咦？而家突然间又变咗大山。 咁啊，请问林信潮呢位医疗大亨喺大陆开嘅呢啲集团上市啊？ 系 是否属于将来 系 被铲平嘅大山嘅一部分？ 系咯， 能够我哋香港人想，我想问呢样嘢。 所以可能我哋要问下呢位啊林政协定林人大啦。 嗱，好多问题啊，咁解。所以点解呢篇文章引起轰动，仲要起码40间大陆嘅传媒一齐转载。 嗯， 好啦，虽然我们不搞杀富济贫，不搞呢度咧，终于明确，即系话咧，你如果有钱，我唔会枪毙你嘅。 系系，但系 如果你犯咗啲，但需 吓系啊， 但需要切实解决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啲问题。 嗯， 系咪啊？ 嗯，咁点搞咧？ 哇，真系所以，即系呢啲，所以我成日话中文咧，佢本身嗰种语义学里边啊，是否即系？你又喺一个咁嘅网络嘅世代咧，呢啲咁大嘅名词同埋咁 grand 嘅概念咧，同埋用几十家媒体一齐出咧，咁你难怪啊，啲人啊系唔会往最激烈嘅方向谂，而搞到胡锡进要出文咧，就话唔系啊，唔系嘅话，你睇到里边字里行间 read between the lines。再加埋中國國情呢幾十年個現實咧， 或者我哋啱啱見到新東方同埋大陸嘅一啲股市中概股而家跌到咁樣嘅時候，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所以就住呢篇咧，其实杀伤力啊，嗰种叫浪漫化、激情化， 嗯， 同埋咧极度好国化嘅呢个文字咧，你仲要喺大陆咧，你系偶然一边咁，你话喺嗰啲微信传嚟传去咧，我哋都相信呢啲系一啲极端分子嘅所为， 嗯， 但系咧系超过系咪四十间， 嗯， 嘅媒体一齐转载，咁啊想。咁啊，當然全國轟動啦，因為大陸啲人唔係傻噶嘛，啱唔啱啊？佢哋識得分噶嘛，喂，咁樣樣啊，係合縱連橫一齊咁樣出啊！當然後邊有一股極大嘅權威嘅官方勢力啦， 嗯， 係咪啊？ 嗯，起碼 咁然後你胡錫進今日咧，你就話發表一篇咁勁嘅文字，就叫人唔好信、嗯、啊，唔好信。咁請問啊，呢篇文章嘅作者？ 嗯， 引起既然引起咁大嘅恐震动，甚至咧系对国家嘅声誉系引起一个咧好大嘅误解同影响，其实都喺度颠覆紧，起码呢个叫国家嘅某种国家安全噶咯。你唔可以淨係話一篇嘢宣扬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革命，这是误判和误导。 嗯， 嗱。蘋果日報我都知道肥佬黎長期呢都係發生喺度誤判同埋誤導、 嗯、 但係你用國家安全法去拉佢，咁請問呢一個姓呢一篇姓李嘅呢篇文章嘅作者係咪應該呢係予以發辦呢？咪好多人聽到佢咁呢即刻作出一啲決定，我想請教阿胡主編， 嗯， 係咪呀？咁當然呢阿胡主編呢篇文章，我諗好多人都好贊成啦，係咪？佢亦都覺得今次佢話呢啲監管咧嚇、啊，該文啊對形勢啊係作出不準確的描述，使用了一些誇張的語言。不嬲你都知道係貴黨嘅語言就係誇張，唔好講係誇張，空比較抽象，背離了國家的大政方針，造成了誤導。咁、嗯、啊，請問該黨何罪？ 嗯，或者个編輯何罪呢、啊、因为调返转如果你讲緊係啊。 咪点解会有几廿个全媒体呢係官方嘅呢係一齐出。 係如果我用苹果嘅比喻呢李光满嗰个人呢其实可能唔係黎生喎、哦。可能只不过係主笔劳锋咁样嘅咗。 係啊。 但係个編輯总編輯责任編輯全部都 要落嘅 喎。係啊。 喂係咪 咁所以我哋而家讲緊个冰点时评啊。 咁你应该加句依法予以惩处喎啱唔啱啊。 咦唔係有法必依咩自知啊嘅咩 所以呢到底係发生咩事呢 嗯 係咪咁当然啦係咪呢啲监管目的係規範市场纠正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副作用。啊呢啲呢係社会治理进一步和上台加啲完善而不是什么革命。 嗯 因为你一提革命呢係好敏感。 嗯 係咪时代革命呢 系一讲就俾人拉噶啦，系啊呢 咁而家呢个李光满咧喺度讲紧一场深刻的，佢话系咪革命？ 系啊变革，但系都用咗个革字，但系佢基本上入边讲嘅嘢啊，嗰啲什么红色回归， 喂道德噶咯，而家香港嚟讲， 系 一个咩光复咩香港时代革命呢啲， 系 就已经系呢、這个呢、這个违反国安法。你呢篇嘢经我哋胡主编。全国第一件不敢咁样咧，系郑重否认， 就可以去实名举报噶啦噃，就系摆落去咁样做噶啦噃， 系嘛？咁 嗯， 其实系自我鞭策、不断创新的辉煌，而不是上述文章所说的充满摧毁的运动式革命。 嗯， 呢个系石俊讲新闻翻嚟做， 11:30。 今日咧，我哋讨论啊，即系胡锡进大师咧评论啊呢一篇《深刻变革论》里边所用嘅革命浪漫嘅词汇，佢就觉得系极端嘅。 嗯， 点解我头先要讲浪漫主义啊？我哋由文学嘅观点去赏析，就可以攞一啲咧新文学时代一啲类似嘅作品啊嚟到并读吓。咁、 嗯、 我哋就知道咧呢种极端嘅思想同呢种词汇个根源喺边度。 嗯， 譬如话呢个郭沫阳吓，呢个新诗人，咁咧有一首名诗叫做《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啊，咁咧就凤凰咧吓，你都知咧都系一种神鸟啦。咁佢里面嘅句子系咩咧？啊，山又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竭了的礼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茫茫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天色昏黄了，香木杂高了，凤已飞倦了，黄已飞倦了，他们的死期将至了，夜色已深了，香木已燃了，凤已当倦了，黄已善倦了，他们的死期已近了。哦哦，哀哀的凤凰，凤起舞低娥，凰唱歌悲壮，凤又舞，凰又唱，一群的烦鸟自天外飞来观状。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味如血。这些就是英雄回归，血色回归，是不是？ 嗯， 这些就是用一些叠字来到不断去重复，来到将一些意识好像开山凿石一条铁钉棒棒棒地是植入你的意识。所以这种词汇是很适合年轻人，充满浪漫激昂的那些人，亦都可以讲下思想简单嘅人咧，系去中招。 系啊，但系亦都摆中国嘅革命年代，又 所以咧，佢其来有自有根源。所以点解中国咧二十世纪初，系走上一条极端嘅道路咧？我认为五四运动 系有 极大嘅聚集。你提倡嗰啲什么新文学运动咧？我唔系话改革唔好，佢一出新文学运动咧，就除咗新月派。就是呢呢啲郭沫若啊、闻一多啊呢啲，其实一睇呢啲垃圾嚟嘅，嗰种文字呢係唔成熟嘅，係一种叫嚣同埋一种呢满腔热血。 浮夸风啊，就所谓嘅。 绝对係浮夸风。但係呢啲被奉为新文学嘅经典，仲一度列入呢香港嘅中学课本。咁你话系咪越睇越疏呢？ 喂，但呢种浮夸风呢，去到文革年代呢，系成为咗主流嘅风气嚟嘅。嗰种文革嘅言辞嘅激昂啊，浮夸风啊，你就会落到嚟呢，就变相咗呢，系代表住你系革命派嘅一份子。呢一样嘢带到落嚟睇新文 学。你睇讲啦，革命。 嗰时文化大革命系真系革命派嚟㗎嘛。 冇错啦。所以啲人即刻 interpret as 文化大革命系冇错嘅，其实。当然我哋都讲，我系理性嗰方面睇，其实系唔会嘅。其实唔系，唔好讲话唔会啦。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系独特嘅，系不可重复嘅。呢个呢日后有机会呢再探讨。但系呢你用呢一种革命嘅浪漫极端嘅语言呢，佢嗰个病源呢系有一百年。其中郭沫若呢种人啊，就系罪魁祸首之一。 系，所以你去到睇新闻稿嘅时候，如果我哋再见翻呢啲激昂用词咧，你联想翻话佢会喺一个经济市场、金融市场有个大嘅新文化革命咧，喂，大家觉得系冇问题嘅，完全系应该咁 interpret 嘅，而且喺个人民网再宣扬一次，大家个投资者就会 get 到一啲消息出嚟。 咁你香港当然啦，一个叫阮纪宏，即刻咧。 就大家要共同呼吁啦。 另一位就是工联会呢位姐姐。 是。 夠膽用粗口问候女特首。呢啲亦都係相当之激昂嘅嘢。 哎呦。 咁即刻咪有 reaction。 用粗口问候特首，我相信呢一个都係。 好女性主义，好女性。咁呢啲就係咪类似。早两个礼拜呢一个叫做反制裁法。 是。 用附件三引入。嗰啲跟车贴嘅人。就即刻小路条件反射，或者唔系，佢话高官咧系深有体验，所以咧别无他选。呢啲都系一种情绪化嘅表现嚟，所以咧阿胡锡进呢篇文章咧系好，即系系好少有咁咧，系喺一个极端冷静同理性去指责翻一篇咧，佢认为系极左同埋过度宣扬革命。嘅一篇文章。 咁所以呢个讲法其实系佢即系用咗呢个咁样言辞咧，就我哋令到香港嘅市民同埋记者都有啲奇怪。喂，明明大家上个礼拜先吹到似层层咁样，点解突然间又翻转头咧？甚至乎令到呢两篇文章一齐出嘅时候，无论你系极左又好啦，信胡锡进都好啦，一啲外国人见到，同我哋以前睇出嚟嘅嘢唔同，咁我做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啫。佢唔系信究竟人民网呢封信啦，定系信胡锡进，而系个投资者决定，我发觉我睇唔通，不如变现。 因为深圳何以 南咧，我成日讲啲嘅讲系，你要记住一隻一国两制。 嗯， 如果出现一啲咧系有背景、有权威嘅人，系、嗯、即刻咁样回应。 系， 你唔好唔记得香港有外资啊， 系 有摩根士丹利， 嗯， 有大银行 ，OK。 嗯、 你啱啱整嗰个反制裁法，而家又话财富平均分配应该喺香港实施， 嗯， 要打倒或者摧毁垄断嘅资本主义。呢啲垄断嘅资本主义点样定义？就好似头先嗰啲我讲嗰啲词汇， 嗯， 点样为之？点样为之垄断法？ 金融业不嬲都系美资噶啦，咁难道用美资啊咁多间加埋就叫 垄断？咁我想请问，而家八达通算唔算系垄断嘅资本主义？请个麦议员咧， 系 解释系疑团。 嗯， 八达通已经垄断紧啦，啱唔啱？ 民企嚟嘅，严格嚟讲， 唔系而家系唔嚟，系民企就系、是、讲民企。 系啊， 咁八达通嘅问题要唔要处理？ 系咪要分翻啲俾其他公司咧？啊，咁所以出到嚟嘅时候，唔好话佢啊，仲有其他唔同嘅let's say 楼市啦、烟草商公司啦。喂，我哋好多嘢都系一个即系垄断性嘅嘢嚟嘅，咁难道我哋又要重新再检讨？咁所以見到出到嚟嘅時候，我哋唔識睇咧，就好多時候喺外國嘅投資者咧就不如離場。 唔係你哋自己嗰啲主僕之間啊，唔該你傾清楚先啊。如果你未成熟嘅，或者呢啲原來未熟嘅懟到出嚟，下邊啲人即刻去權威解讀咧， 嗯， 呢啲作風咧，你係留翻喺深圳河以北，然後最後由胡石俊啊出嚟一言九鼎，啲人叫定啲、 嗯。 但系香港咁唔系天一半地一半， 系。 所以我话要林郑为首嘅特区政府，你要出嚟澄清，即刻澄清，啱唔啱啊？ 但系佢如果唔系即刻嚟澄清咧，我谂大家都 interpret 到另一样嘢嘅，系咪佢都仲未问？ 因为咧，如果唔系胡石俊呢篇文出嚟咧，你可以预见， 嗯， 嗱，既然呢个平均财富平均分配香港要跟啦， 系， 系嘛？ 嗯， 既然呢个叫打两炮小鲜肉，香港要跟啦。 嗯， 咁仲有一个全国性都几劲嘅一个政策，就系、是、啲、嗯、人唔肯生育，叫全国下一代要多生育。香港而家一样啊，年轻人唔生育。 嗯， 咁啊，请问呢样要唔要跟？ 嗯， 系咪应该跟随全国鼓励生育，反躺平？冇、 嗯、 噶，鼓励生育就要加计会啊！是停止派发安全套先。今日一问你咪死啦。我俾你香港你呢班所谓嘅黑布啦。俾、 嗯、 你生仔你咪教到下一代有黑布。咁点咁我跟定唔跟咁定係话要思想嚟到呢、這个考核。 係咪由上一代 爱国爱港凡爱国爱港二十岁至三十岁嘅。我鼓励你生育。但我抄过 Facebook 社交你又着平时着个黑恤衫。同埋咧，喺過去兩年又咁咧，不准生育。 哦，咁陰功咯！喂，而家三十， 唔係我做咩？你話如果要 join 呢啲嘢，即係跟埋全國大融合啊？ 系 嘅话，你有牌噶呢啲咩啊？ 喂，有牌嘅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是、如果我哋讲三十零岁男黄比例差唔多系讲紧七三比嘅，嗰三成人要生翻个七成人嘅。 譬如话李逢志正，你未生仔啊？ 系咯。 喂，你准唔准生育咧？ 我今日着黑衫啊！ 嗱，我睇到你着黑衫，所以我觉得好骑呢。唔系，我就以我而家目测范围内，你呢个逢志正 系。 我唔知你是否 qualify 系 deserve 值得生育，因为你啲言论有时我又觉得系爱国 OK 啊，有时候我觉得有啲问题。 咁生半个得嘛？ 咁你呢三年来啊，喺嗰啲电视台啊，嗰啲言论加加埋埋，应该有一个叫做社会信托嘅生育积分啊。 嗯， 咁又由一个当权嘅。有一个当权嘅，譬如话呢个叫做开一个叫做生育评估局啊，去将你啲数据输入去，然后啲唔怕要 AI 计出嚟，就冯志正准生定唔准生，或者生有条件 系 准生 一个就好，三年后两个就唔得， 或者你停止晒所有你呢啲咁嘅时事评论之后，三年呢，如果你生呢，就可以判断。是对这个社会的安全是有贡献，是不是这样计？ 咁大镬啊！ 国内大陆唔同嘛，小粉红好个个都好爱国啊！我哋好快香港唔得噶嘛，咁但系而家上边鼓励生育第二胎、第三胎， 这个全国的一盘棋，我请问你阮纪华香港要不要跟啊？麦议员，如果你样样都要咁样跟嘅话咧，系有排跟噶嘛？咁何必你跟跟下？今日胡锡进整啲嘢叫你唔好跟唔好信啊嘛？咁香港喂，我讲香港管治香港，你记唔记得呢、这个叫做一国两制嘅初心？喂，咁样喺度投资嘅，你惊唔惊？同埋阿冯生。你怕不怕？ 问题就是投资那个不算好怕，最怕的一件事不是麦议员讲嘢或者是阮纪云讲嘢，而是为什么特首还未出来澄清，即是他什么都没 说。而且他讲嘢不要紧，香港有些自称公信力的媒体即刻转载的。转载的一种态度啦，即是说这个姓李的这篇文章几十个传媒一次转载，这些转载的传媒是有官方背景的。在一个网络世代即刻形成一种一种认知的。所以大陆就是一日之间胡锡进要出来救火。好了，广告回来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所以胡锡进抨击这个深刻的革命论，其实就是他想防止滥炒。因为如果有人是用这样的极端的浪漫的语言呢，在说何胡锡进话斋呢，是吧，这种极端的解读是引起思想混乱和恐慌，引起人们的某些历史记忆，即是文化大革命，那就是滥炒咯。同理，你对这种言论即刻作出条件反射，是想着延伸去香港，亦都是想香港滥炒。 是啊，同埋其实佢中间亦都提到呢，就是胡锡进篇文章呢，佢话呢一个睇法如果将佢纯粹 interpret 成为有一个经济领域金融领域嘅全面改革呢，其实都系一个误导。呢句句子佢唔系单止俾返个作者睇，系俾返金融市场同埋经济市场睇。佢大家唔好 over interpret 咗呢篇文，唔好尽信，希望呢都继续留返落嚟呢一个金融市场，继续投资返中国嘅13、5、14、5又或者大湾区呢，就继续去做啦。咁但系正正就是因为胡锡进讲了这篇文章，导致到出面的人呢就越来越看不明白究竟中国今天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正如你刚 才所说，即林顺潮那些那类在大陆搞这些 私有的医疗然后排紧队上市那些他都不知道你下一步想怎样，是不是医疗是一座大山，是垄断，是贫富悬殊的元凶之一。咁你特区政府话俾人听大湾区好多机会嘅时候，包唔包呢啲係好多嘢要澄清的。 同埋嗰澄清 呢，个唔应该由我哋光明顶由一个逻辑度讲，係应该特区政府呢个叫大湾区呢个推广小组，又或者香港报纸嘅社论应该讲。啱唔啱？ 同埋报纸社论讲一间民间报纸都未必有份量。 剩返你哋咋，剩返你哋。喂，我听你呢啲嘢我爆，点解个咩叫剩返你哋。 是。 即叫我去死，叫你唔知正去死。你死埋我份啦，不如係咪啱唔啱。所以我再一次讲，今晚唔係讲政治，係讲逻辑同埋讲浪漫主义文学。至于拜登个老人痴呆症焗住又要排期。嗰个都听晚讲呢啲呢通俗嘅医学。拜登直情就是老退化啦，一早已经讲啦。啱啱人哋叫你欧盟叫你8月30号可唔可以展期。你话呢你上台可以同欧盟呢係重新係弥补呢一个 Donald Trump 造成嘅呢个撕裂。America is back。嗰班呢捧拜登嗰啲呢就话拜登上嚟呢就可以同埋欧盟正式成为朋友。佢坚决拒绝。 然后唔觉意做一场恐怖袭击之后丧生嘅士兵运返个遗体返 睇标。 就不断睇标。明明你应该 系呢啲系脑退化早期迹象。第一就系顽固。顽固。 系 吓。 叫你退唔退。 第二就容易动怒。试过㗎都。 系。 佢有个记者呢问佢一啲问题，佢突然间碌大对眼呢，将个怒火压抑，然后将个口递埋个咪度。我头先讲咗啦，你系咪聋噶？我头先讲咗啦，即类似呢啲咁啊。呢啲系反常。仲有老人痴呆，仲有一样嘢，我谂你问你医生都知。就系佢个海马体萎缩呢， 是导致他大半生一些对于原始的欲望的压抑那里那个开关制松了。 嗯。 所以很多老人呢在那些护老院作出一些对啲姐姐八九十岁一些无手无脚的举动。那些姐姐和阿婶见怪不怪因为他们知道。不是他老来咸湿。 嗯。 是他呢见到女性他引起一种欲望的时候呢当他读完书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他知道法律知道教养呢他会禁住这个欲望、 嗯、 是知道这样做是有后果和不好看的。 嗯、 但是到他老了老人之外呢这个禁住这个压抑松了。所以他的魔鬼箱里面的东西扑了出来他删不回、 哦。所以就成日摸啲女仔头同埋摸面珠灯。 咁八九十岁你知呢阿公有时呢係真係东摸摸西摸摸係咪唔係话佢咸湿真係佢个脑退化所以唔係去搞啲面珠灯啊十四五岁啲靓妹啊七八岁咪咁囉啱唔啱啊咪係个病人嚟㗎嘛所以你个八千万选民係盲目嚟㗎嘛我可以今日咁讲。 Anyone but Trump, 就算咗个病人出嚟。 咁你话嗰个精神病是吗那个是病人我当是他的四年每一日跟你了结十三条美军人命是吗 嗯 阿春病吗阿春咁有病有精神病 嗯 啊这个不是吗是吗所以这个不是拜登是艾登哪个艾登是 Anthony Eden。1956年英国首相苏伊士运河危机一铺清袋现在不是说他是卡特啊。咁即 係艾登係最惨嘅终于等到上 台。苏伊士运河嘛。 係啊。 你喺嗰个解决个方式係吓死你㗎嘛。 係出去第二嘛本身諗住。 本来諗住丘吉尔第二嘛。而家拜登变艾登啊。呢篇就係而家喺美国战略研究所所有嘅智囊。啊。拜登。啊。拜登 and Eden。两个都等你说带唔带得利是 系啊， 极度空笑。 但系唔紧要嘅，即系点解我哋都话其实拜登嗰啲好少讲咧？即系拜登本身系个人嘅问题。 唔系我唔怪佢，佢系病人。 系啊， 系边啲盲目将一个咁嘅病人情绪性怼咗上嚟？ 系 我而家你咪自食其果，咪抵你死。 但美国好彩系有个制队喺后边顶住。 呢个我哋再研究啦，听晚。